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女诗人翟永明的散文集以白夜为坐标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剧本墙头马上改编的戏曲故事。 1998年，著名女诗人翟永明与友人在成都开白夜酒吧，同时潜心写作，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使白夜成为颇具盛名的艺术场所。以白夜为坐标是翟永明近20年的最新随笔集，记录他对生活、文化、艺术的观察与思考。今天我们继续欣赏以白夜为坐标的部分内容，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当然，乌龙式的长街酒也有弊病，一次扰民了，冷不防楼上便扔下一瓶可乐，差点砸在何多林头上。这事出了后，长街酒基本搬进室内，喧闹便更加猖狂。90年代的诗人艺术家更像50-60年代的西方嬉皮士，反叛、散漫、粗野、疏狂，或借酒浇愁，或借酒撒野，或借酒撒娇，以此对抗外面时代和世界的汹涌变化。有诗为证，所容者诗兵酒足，一两时调发将来，早尽闷腰愁孽，对酒当歌，著名荷塘月色组合成为驻唱歌手。何多林和唐文其实都是画家，诗人艺术家们自娱自乐，外人有时也会加入。记得有一次，一长桌年轻酒客对于荷塘月色唱了一个晚上的老歌颇不耐烦，便集体大唱起港台流行歌曲。荷塘月色傻眼了，那是他们不屑于唱的歌，于是他们又大唱起俄罗斯民歌，朋友们也加入进来，一时两股不同的嗓音厮杀在一起，难分胜负，战况愈演愈烈，颇像我们军训时的斗歌会，也像小进庄的赛诗会。终于一声高亢的民歌嗓压倒全场，那是一位曲艺团唱青音的女孩，从不显山露水的一记杀，顿时老歌新歌都歇菜了，后面的故事变温馨了。对面的年轻人端起酒杯，挨个来敬老前辈。再后来，新白夜请了乐队演出，斗歌会这样的事再没发生。但是到了周年庆，如果音乐起，白夜的老朋友们依然会窜上台去群魔乱舞，把外地来的年轻酒客们吓得不轻。有一次我绞尽脑汁花样翻新，请了一位美国 DJ 为周年庆打碟，音乐一响，早就等不及的老艺术家牛成第一个跳上台去，耍出了他著名的牛式舞。牛成跳的舞堪称一绝，集热舞、 disco、 中式舞、太极拳、广播体操为一体，多种风格被他杂糅得如行云流水。年轻的美国 DJ 看得目瞪口呆，事后对他请来的谭静说，这是我看过最老的老人跟着我的音乐劲舞。前面说过， 白夜虽小，肝胆俱全，被塞进书店、首饰店，一年后又被塞进一个读书俱乐部。那时戴红刚跟我去了德国，回来后我们决定办一个读书会，把我从出版社买回来的那些滞销书借给爱书的人看。读书会办了一年，读的人不多，书倒丢了不少。还有人调侃，白夜的书最好偷，气得我当下叫停了读书会。第二年，我和何小竹、乌青筹划了白夜影音周，这一事件也详述于白夜谈，此处略去一整篇。那时我刚从德国买回一台半专业摄像机，每天琢磨着怎样拍摄纪录片，记得曾打算把摄像机吊在吧台上方拍摄白夜的一晚，现在想来这不是最早的监控镜头吗？后来又想在白夜对面固定一个位置，每年5月8号拍一张照片，以后出一本画册记录白夜的变化。可是天叫懒慢带书狂，拍了最初一张后，这事儿彻底忘了。每年新年前夕，何多林会买几罐彩色喷剂，在大玻璃落地窗上喷绘一幅漫画，有时是老人乘寻路雪橇，有时是老人背大口袋发礼物，这是白夜的标志，一直会延至春天才清洗掉。2006年艺术市场火起来了，不时有收藏家来白夜，一位收藏家听说了这个故事，大惊小怪闹起来，就这样洗掉了，好像我们暴殄天物。我说不洗，难道你把白夜的落地窗切下来抬走？他居然说也许。白夜的落地窗当然一直都在，只是我曾计划把那些画也一年拍一次留作纪念，但照例忘光作罢。新白夜之后，记录的事终于得以专业化，我们有了网站、微信平台，新一代管理者的进入结束了我和戴红的原始管理，我也终于不用坐台了。借助互联网的力量，白夜有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做活动时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我们活动的痕迹终于也留了下来，成为20周年活动的记忆。 新白夜的变迁发生在2007年，老白夜场地太小，不适宜做活动，况且成都人都好逸恶劳，贪图舒服，好几次刘家坤在白夜大声喊，什么时候能坐上白夜的沙发啊，60平方米的空间放沙发连站着都嫌挤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大地方。终于机会来了，宽窄巷子招租，朋友建议我去看看，不用看，这地方我太熟了，以前外地朋友到成都来，我觉得唯一还剩一点成都感觉的地方就是这两条破破烂烂的小街了。现在宽窄巷子拯救如旧了，再也不是过去的宽窄巷子了，不过院落还在，气韵也还在，白夜需要一个院子，我想象在院落里开诗歌朗诵会的情景。余震中开业的新白夜，萧索冷清，惨淡经营，站在白夜门外一眼望去，两条巷子无论宽窄均无人问津，今天走进宽窄巷子，看到拥挤不堪的人流，无法想象当年宽窄巷子悄无一人的状况。刘家坤说，翟永明开了酒吧，顺势也写了很多与酒有关的诗，生活变健康了。事实相反，有人问我怎么保养，我总是说五毒俱全，烟酒熬夜陪朋友聊天，一夜静舞到天明，这样的日子我过了10年。朱成说灯芯子捻得太粗了，通俗的话就是透支了。10年后终于落下胃病，当年别人一举酒杯我早一饮而尽，现在别人一举酒杯我便落荒而逃。戴红说属工伤，新白夜之后有人评论我酒残至坚，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活动上。事实上一代诗人都喝残了，当年在白夜轰饮的李亚伟现今也常常躲酒，马松早已开始养生，并趁机出版了大量养生书，时光华三天一小歇，五天一大歇，主要精力用于点评美食。朋友何小竹曾说，关于这个酒吧的经营，他也有过急躁和抱怨的时候，因为太多无法回避的繁琐之事，但不得不说白夜酒吧也回报了他很多，这很多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形而上的。他说的对， 白夜回报了我很多。20年来，白夜是一个让我重生的平台。最近整理20年的图像时，我感慨不已。因为白夜，我有过那么多的朋友，认识和不认识的。因为白夜，我有了更多更丰富的人生经历，想要和不想要的。因为白夜，我开拓和延伸了我的写作，熟悉和陌生的。因为白夜，我活成了另一个人。1998年开始，我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从白夜到家，从写作到经营。白夜和写作纵贯了我生活中20年的时间，也纵贯了我生活的这个城市20年的变迁。 好了，翟永明的散文集以白夜为坐标，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作家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翟永明这样的，通过某种方式全情的进入，比如翟永明这样经营酒吧，也有的是基本闭门写作，通过阅读、观看艺术作品以及与亲友相处等方式间接的与外部世界连通。当然，采取哪种方式取决作家自身的气质，优秀的作家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能够通过现实加想象构建独特的发光的世界。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翟永明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女性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女人组诗中的两首《渴望》和《独白》。渴望，翟永明。今晚，所有的光只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月亮像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酣睡，发出诱人的气息。两个白昼夹着一个夜晚，在他们之间，你黑色眼圈保持着欣喜。怎样的喧嚣堆积成我的身体，无法安慰，感到有某种物体将形成。梦中的墙壁发黑，使你看见三角形泛滥的影子，全身每个毛孔都张开，不可捉摸的意义。星星在夜空毫无人性的闪烁，而你的眼睛装满来自远古的悲哀和快意。带着心满意足的创痛，你优美的注视中有着恶魔的力量，使这一刻成为无法抹掉的记忆。独白，翟永明。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我是软得像水的白色羽毛体，你把我捧在手上，我就容纳这个世界。穿着肉体凡胎，在阳光下，我是如此炫目，是你难以置信。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以心为戒，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当你走时，我的痛苦要把我的心从口中呕出。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灌注你全身，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一片呼救声，灵魂也能伸出手，大海作为我的血液就能把我高举到落日脚下，有谁记得我？但我所记得的，绝不仅仅是一生。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剧本《墙头马上》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院公灵机一动，来个顺水推舟，相公不该生气，应该欢喜，这不是没花一分钱得了个花枝般的儿媳妇，还有一对孙儿，咱府上 该办个大宴席庆贺庆贺。老汉，我买羊去。少夫人，请回书房吧。裴相公意识到院公知情不报，要打老汉。张骞在一旁也添油加醋地数了院公。老院公想，好小子，你不仁我也不义了，于是把张骞也供了出来。裴相公恍然大悟，原来张骞也知情。裴夫人和少俊刚回到家，就被唤到后花园来。裴相公劈头盖脸地怒斥了夫人，又指着小姐和孩子挖苦少俊。哼，这就是你后园中七年做下的功课？好，我送你到官府依法处置。裴少俊明白这一切已不可挽回了，心想不如暂且顺从父母，从长计议，就说少君是卿相之子，怎好为一个妇人受官司凌辱，情愿写张休书了事，请父亲宽恕。李小姐听少君说情愿写休书，有如五雷轰顶，昏迷中只听见裴相公辱骂：你个淫妇，毁了我少俊前程，侮辱了我裴家祖宗，女嫁三夫小贱人。李小姐忍无可忍，睁开眼睛理直气壮地说：我只嫁裴少俊一个人，这姻缘也是天赐的。什么？天赐姻缘？裴相公以讥讽的口吻表示不以为然，随即令夫人摘下头上的玉簪，问小姐：你可敢试问天意？将玉簪在石头上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折了便是天赐姻缘，若折了，你给我滚回家去。裴夫人把玉簪塞到小姐手里，逼他去磨。裴少俊对父母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心想这不是逼人登九天揽月吗？正想着，就听见嘎巴一声，再一看玉簪断成了两三截。裴相公一计成功，又生一计，另拿来一只银瓶，上边拴着一根细丝绳，逼迫小姐到金井里打水，说丝绳不断你们便是夫妻，丝断平落你滚回家去。裴少俊敢怒而不敢言，心想简直是逼人下五洋捉鳖。只听得扑通一声响，丝断平落了。裴相公捉弄了小姐，深感快慰，他带着得意的神情拖腔拉调地说：既然簪舌平落，是天叫你们夫妻分离。于是命令小姐带着休书回家去，命令少俊收拾琴剑书箱，即刻动身上朝求官应举去，命令仆人带上端端和重阳回前厅去。端端和重阳嚎啕大哭，拉着母亲不肯走，顿时母子三人哭成一团。裴相公强迫仆人生拉硬拽把孩子拖走，小姐几乎晕倒。少俊扶住小姐，眼望着裴相公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父亲，你好狠心呐。不一会儿，张骞打点好了行装，他们以上朝应考为名，悄悄地把小姐送回洛阳家中。临别时，小姐和少俊抱头痛哭， 难舍难分。有一天，梅香站在李府大门口，见一人骑着马向这边走来。当走到李府门口，那人跳下马，梅香认出他正是裴少俊。梅香看他身着秀才服，心头咯噔一震，难道他没有考中？哼，看来这公子只会写休书，不会做文章啊。裴少俊向梅香问起小姐，梅香故意装出不曾相识的样子，叫他此处等候，自己一溜烟的跑进府门，告小姐欢喜，姐夫就在门口。李千金听说少俊一身秀才打扮，他那颗滚烫的心冷了下来，分明是名落孙山。难道正如裴尚书所说，是我毁了少俊前程？他感到内疚，又替少俊难过，恨不能一步跨到大门口去安慰他。刹那间，李千金的耳边响起情愿写张休书了事那句裴少俊说的话，他收住了脚步。裴少俊在门口左等右等，不见梅香出来，索性自己走进了李府，向小姐表示依旧和他相好，重做夫妻。小姐见少俊满面春风，精神焕发，毫无沮丧之态，十分诧异。少俊见小姐不语，就说：小姐，如今我得了官，就在这洛阳当县尹，今天换了衣服特来认你，待一会儿就把行李搬过来。不行，我不认你。小姐斩钉截铁地回绝。少俊再三恳求，小姐毫不退让。这时候仆人禀报裴尚书一家来到门前。裴少俊把父母和孩子接进门来，裴尚书见到小姐格外亲热。儿爷，清明节那天我不知你是李世杰的女儿，做得过分了，如今我和夫人特向你赔不是来了。他转过身吩咐随从递过了一杯酒，他请到小姐面前请她喝干。裴夫人见小姐不接酒，劝解说：儿爷，看在我替你抬举着两个孩子的份上，就认了俺们吧。端端和重阳也上前哭着哀求说：娘啊，你认了俺们吧。李小姐的眼泪唰的一下有如泉涌，紧紧地搂着孩子，哎，儿啊，可想死娘了，娘哪能不认自己的亲骨肉呢？裴尚书见小姐的心弦波动了，趁机说：哎，你认了我吧。李小姐直起身：尚书大人，您好健忘，是谁说的？你个淫妇，毁了我少俊前程，侮辱了我裴家祖宗。又是谁说的？既然簪舌平落，是天叫你们夫妻分离。几句话问得裴尚书无地自容。端端和重阳咕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娘，你认了爷爷吧。大人的事，小孩子休多嘴。裴尚书心如刀绞，上前拉起孩子，对小姐说：哎，你既然不认，我带着孩子回去。 这可急坏了端端和重阳，他俩抱住母亲哭喊：娘，我们不离开你，就是死了也不回去，我们两个死了吧。小姐连忙捂住孩子的嘴说：儿爷，我的心肝宝贝儿，你们不能死，好孩子，别哭了，我认了，我认了。深明大义的李千金终于擦干了眼泪，面向尚书和夫人说：公公婆婆，受儿媳祭拜。顿时人们兴高采烈，有的担酒，有的牵羊，不一会儿办成一个大筵席，阖家欢庆团圆。 好了，朋友们，根据白朴的剧本《墙头马上》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墙头马上》与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王师傅的《西厢记》、关汉卿的《拜月亭》被誉为元杂剧中的四大爱情剧，又被中国古代列为十大喜剧之一，但从实质上看却蕴藏着深厚的悲剧性。作者看穿了道貌岸然的裴尚书等人的真实面目，创造出李千金这个特别有反抗精神的形象。李千金的所作所为虽然有扬眉吐气之感，但毕竟是建立在裴少俊取得功名以及他自己的家庭出身基础之上的，如果换成其他情形就难以有如此圆满的结局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